以共同理事长乔尼·豪恩为团长的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及其会员代表团，10月5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